生命天来笑，千万爱珍惜。虽然世情愁怎报，苦情写人无。用爱的心肝，克服坎坷运命，别人疼，咱也疼，真情念相偎。无情风雨声，总是予人惊影。不免惊，不免疼，等待做一点路，相信天无绝你人之路。的生命天来笑，千万爱珍惜。虽然世情愁怎报，苦情写人无。用爱的心肝，克服坎坷运命。别人疼，咱也疼，真情念相偎。无情风雨声，总是予人惊影。不免惊，不免疼，咱来做心肝，克服坎坷运命。别人疼，咱也疼，真情念相偎。无情风雨声，总是予人惊影。不免惊，不免疼，咱来做一点路，相信天无绝你人之路。 甘愿忍耐，你是阮一生的 熟悉，明明是天安排，为何环境阻碍？再会啦，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 咱两人真心爱，为何会分东西？心内话无人知。再会啦。再会啦，一场恋情真无奈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离袂开，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泪款薄薄。 无缘的人，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来熟悉，明明是天安排，为何环境阻碍？再会啦，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 咱两人真心爱，为何会分东西？心内话无人知。再会啦。再会啦，一场恋情真无奈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你袂开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泪款薄薄。 无缘的人，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你袂开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泪款薄薄。 无缘的人，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